行的怨灵，黑风口野人沟的金角古墓，和日本关东军的地下军事要塞竟然隐藏在同一个位置，这个到底是无心的巧合，亦或隐藏着惊天的秘密呢？苏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喺野人沟里面发现咗三具尸体，其中最里面嗰具尸体衫领上边似乎有一个金属嘅嘢，我将佢摘咗落嚟，抹咗上面嘅污渍，好似系军服上边嘅领花，但肯定唔系中国军队嘅。呢个时候，肥仔都揾到一样嘢，佢从角落头度揾到把军刀，佢出咗好大力，最后先撑一声将把刀抽咗出嚟。呢把刀嘅钢质极佳，虽然隔咗咁多年，仍然系拧立立。睇嚟呢把刀嘅主人生前对呢把刀非常爱惜，肯定系经常擦嘅。我一睇呢把刀就明白晒啦，原嚟传说嘅野人就系呢几个日本鬼。肥仔就谂唔通问啦。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日本仔唔系全部躝返晒日本嘅咩？点解呢啲死人日本鬼仲唔走嘅呢？ 我讲呢个有咩出奇啫？你对历史了解得太少啦，暴露咗你就系个不学无术嘅人。 肥仔讲：啊，顶你个肺啊！你咪废话啦，快啲讲下呢个究竟系咩回事啊？ 以我嘅推测，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苏联嘅机械化大军南下进攻，驻扎喺中国东北嘅关东军，将号称日军最精锐嘅百万关东军打到土崩瓦解。有啲日本鬼被打散咗，流落喺森林嘅深处，唔敢出去，又同外界失去晒联络，唔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嘅事情，所以呢就一直匿喺森林度，直到老死喺度。有人喺呢度见过几个鬼鬼鼠鼠、遮遮掩掩嘅日本鬼，佢哋啲衫早就邋遢到不成样子啦。喺森林里边又冇得剃须，唔将佢哋当野人就奇啦。其实我都系凭空推断嘅，真正嘅原因系咩回事？除非呢几个日本仔翻生呢，等佢哋自己交代。如果唔系，永远都唔会有人知道真相。经过我咁一讲，肥仔同英子两个都明白晒。英子讲： 日本鬼肯定系当失路啦，咪睇呢度系森林嘅边缘啊，但系向北系大草原，仲有大沼泽，北边根本走唔出去，向南就系原始森林，冇狗带住，最有经验嘅老猎人都咪使之行出去，真系抵佢哋死啊！ 我翻咗翻呢啲死尸嘅物品，想睇下有咩有价值嘅嘢，翻到一半，突然谂到。40年代末嚟呢度盗墓嘅嗰啲人，会唔会就係撞到咗呢班日本仔，俾呢班日本鬼杀害咗呢？正喺度諗緊，突然从一个军用随行包里头发现咗一本笔记簿，寫嘅都係日文，纸张虽然发黄，但係上面嘅字迹仲可以辨认。不过我哋三个里边冇一个识日文嘅。好在里面有唔少嘅汉字，不过日文中嘅汉字同中文嘅意思有时系差得好远嘅，有啲意思甚至系相反。举个例子啦，比如日文汉字讲嘅留守，同汉字字面嘅意思就系背道而驰嘅，系外出嘅意思。即使系咁，将呢啲词连起身，仲系大概睇明咗一半，再加上一啲我哋主观嘅推测，大概嘅意思就系讲 东宁的关东军主力被苏军部队击败，并穆少佐带领剩余一个小队的士兵逃了来黑风口的一座秘密地下要塞，准备同要塞中的其余关东军会合，同苏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献身以报效天王。在当时关东军甲种师团里面，一个小队的编制规模呢，大概是120到200名士兵左右。结果就快抵达的时候，就踩到了大烟炮。唯一一个知道要塞位置的士兵同埋大路的向导跌咗入去浸死咗。剩低嘅人始终都冇揾到秘密要塞嘅入口。想走返转头呢又荡失路。冇通讯器材，只好喺深山度住咗落嚟。呢一住就30几年。一个一个咁相继死去。后边就冇字啦。估计写到呢度，连写字嘅嗰个人都死埋啦。我将笔记簿撇埋一边，依家就冇时间去睇埋呢啲咁嘅烂嘢。山谷里面嘅牧场已经腐蚀得差唔多，揸紧时间返去，攞到嘢之后就马上走人，唔得闲再去理埋呢啲死日本鬼，反正都就快腐烂晒㗎啦。肥仔讲， 呢把刀就归我啦。当年我屋企有好几把呢啲刀嘅，文革嘅时候俾啲红卫兵抄走晒，我都想收藏返一把。 但係我仲係劝肥仔讲，呢种係管制刀具，你带唔上火车㗎。等返到北京之后去旧货市场睇下有冇，同你买过把新㗎啦。我哋三个赶返野人沟嘅古墓，啲嘢都做得差唔多啦。用工兵铲挖咗几下，墓墙上就挖出咗个大窿，用手电筒照咗下，里面空间真係唔细。呢个洞距离墓室嘅地面仲有1米几嘅落差。肥仔係大为高兴啊，立起衫就想入去。我将佢一手拉住讲，你唔要命啊，去捉几只麻雀嚟。先将麻雀装喺鸟笼度，放入墓里面测下空气嘅质量再讲。树林里边啲麻雀係好易捉嘅，唔似得喺人口密集嘅地方都學精晒。用最简单嘅陷阱，审几粒米，上边用隻镬倒转撑起身，人匿喺远处睇见麻雀行到镬下边食米，一拉绳将撑镬嘅镬头掹跌，镬冚落嚟咁就捉住㗎喇。呢次我哋一次就捉住咗3隻。我先将其中一隻装咗入鸟笼度，喺笼度绑咗条绳扔入下边嘅墓室。我哋喺上边食咗2支烟，估计时间差唔多啦，就将鸟笼拉返上嚟。一睇隻麻雀翻住白眼已经唔得啦。呢个墓穴封闭喺地下几百年，里面啲空气唔流通。尸体凡係腐烂之前都係先係膨胀，充满咗尸气。随后皮肉内脏由内而外开始腐烂。墓室呢虽然讲就唔系真正意义上嘅真空环境，但系如果唔通风嘅话，里面啲腐尸嘅臭气仲系会焗喺里面嘅，就算隔几百年都唔会散尽嘅。就算冇尸气呢，里面几百年啲空气都未流通过，亦都会形成对人有害的毒气。人一旦吸入这种有毒的气体，轻则就头晕脑胀，重则就中毒身亡，除非配备了防毒面具呢。在这个环节上一啲都不可以大意的。睇嚟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被山风吹净毒气。于是我们回去山坡道吃了些干粮和肉干。琴日一晚都冇瞓，今日又不停咁做嘢，大家都好攰。但係一諗起墓里头啲行货，倦意就一扫而空。 呢次系我哋头一次喐手，梗系要揾翻啲值钱嘅嘢啦。以前我对盗墓嘅认识都只系停留响理论嘅阶段，今日一实践，都唔算难。当然同我哋选取嘅目标系有关系嘅。金国嘅女真人响当时系属于未开化嘅蛮族，佢哋建嘅呢个墓穴几乎系完全照搬北宋嘅形式，规模就唔大，估计都系揾嗰啲俘虏嘅宋朝工匠所建造嘅。毕竟嗰啲天宝龙火琉璃顶工艺就好复杂嘅，冇高超嘅手艺系好难搭出嚟嘅，稍有偏差就会将修坟嘅人都烧死埋喺里边。食完干粮，睇睇天色唔早，估计墓中嘅空气都换得差唔多啦。我哋都担心晚黑再俾嗰只匿喺洞穴里头嘅怪物袭击，急住早啲攞到嘢就早啲走人。于是带上器械，又重新落到野人沟嘅山谷里边。呢次一样要先放只麻雀入去，见麻雀攞翻出嚟仍然系生嘅，睇嚟已经冇咩问题啦。我同肥仔两个饮咗啖烧酒，壮咗壮胆，戴上口罩、手套，颈上挂翻只魔金符，袋里边袋住黑雷提子同埋糯米，攞住手电筒，腰里边挂上工兵铲，就要入古墓啦。英子见到就急忙拉住我讲： 带埋我入去睇下啦！我咁大个都未见过古墓系点样嘅。 我讲：古墓里边冇咩嘢噶噃，就系古尸同埋陪葬品，冇咩好睇噶。其实我都系大姑娘上轿第一次，以前从嚟都未去过。再讲啦，你唔系惊死人嘅咩？而家又唔惊啦。英子好奇心好强，睇我同肥仔搞到神神秘秘咁，心都痕晒，系都要入去。我一谂，反正荒山野岭咁，都唔使人睇水，等佢入去参观下都冇咩问题啊。盗墓贼做嘢呢，就好少话一个人去做嘅，一般都系三个人一组，一个就掘土。因为坑外边唔可以堆啲土喺度，所以仲要一个人专门喺外边散土。另外仲要有一个人喺远处睇水。我同英子搵咗副口罩戴住，交代咗佢几句。嗱，你入去之后千祈唔好除个口罩落嚟啊。第一，里面嘅空气质量唔好。第二，生人嘅气息唔可以留喺墓入边，唔利是嘅。第三，唔可以对住古尸唞气，万一诈尸就麻烦㗎啦。虽然呢啲都系迷信嘅讲法，但系呢啲规矩从几千年前传到今日，唔管点讲都有一定嘅道理。我哋小心驶得万年船，反正一切都系按老规矩嚟就系啦。肥仔早就心急啦，佢讲： 啊，胡八一啊，你咩时候变得咁婆婆妈妈噶？你唔敢落去，就等肥爷我自己嚟啦。你哋就等住喺度数钱啦。 我讲：你阿爷啊，就凭你啊，连棺材你都揾唔到啊你。得啦得啦，我哋唔好再讲废话啦，天都就快黑，揸紧啲做嘢啦。墓墙上边俾我哋挖开咗个洞。距离墓室的地面只有一米左右，不用绳索直接就能够落去了。我脚一落地，心里边都不由得有点紧张。墓室的面积不大，最多就是30平米见方。看样是按照生人的院宅来设计的。有主室、后室、两间耳室。我们入来的位置刚好就是个耳室。墓主的棺椁就停在主室的正中央。主室里头没有墓床，在中间挖了个浅坑，黑沉沉的棺椁就放在坑中，半截露在上边， 呢度系个墓中墓，主膝角落头对住几具骸骨，头骨凹陷开裂，有明显嘅钝器敲击嘅痕迹，可能都系用嚟殉葬嘅俘虏或者系妻妾仆从。我哋唔系嚟考古嘅，呢啲嘢就唔使理佢。英子突然拉住我只手讲： 虎哥，你睇下呢埲墙上边仲有画喎。 我用手电筒向英子所讲嘅墓墙上边照咗过去，果然系用彩绘浮雕住一幅幅嘅图画，画中嘅人物形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虽然好耐啦，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随住流动嘅空气进入墓室，唔使几耐，呢啲壁画就会褪色噶。肥仔赞叹讲： 啊，睇嚟呢个墓里边嘅死人喺古时候可能系个画家噃。 我就讲啦：，你咪扮嘢啦！喺唐宋年间，皇后墓里边多数都有壁画嘅，系用嚟记述墓主生平事迹。等我睇下呢度埋嘅系咩人物先，你咪喺度唔识扮晒嘢啦。只见壁画一共有八幅，我哋按顺序睇咗一片。呢啲画有啲画住林中射猎嘅场景，有啲响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啲画住出征嘅场面，有啲画住押解俘虏嘅情形，最后一幅画画住封侯嘅场景。每幅壁画里头都有一个戴狐裘嘅男人，应该就系墓里头埋葬嘅主人啦。睇嚟呢度应该系个将军墓，至少都系个万户侯。当年金兵南下灭宋，劫掠咗大笔嘅金银珠宝，呢位金将讲唔定就将佢嗰啲战利品一齐带埋入地下，反正都系我哋汉人嘅宝贝，咁我哋就唔客气啦。我哋三个先喺墓室度转咗一圈，两个耳室都系啲瓶瓶罐罐之类嘅瓷器，后室有四具马骨同埋一啲盔甲兵器，除此之外就冇咩其他嘢啦。睇嚟金人唔兴厚葬，我多少有啲失望。喺东南角点着咗支蜡烛，三个人一齐到主室嘅棺椁前边食粥食饭，就睇呢铺啦。墓主嘅棺椁体积唔细，系红木黑漆，上边画住金色嘅纹理，颜色同造型都非常古怪。呢个应该系同女真民族嘅图腾之类嘅嘢有关嘅。我摸咗摸棺材板，好厚好实净，一般穷人系用唔起咁厚嘅棺材，能够有口薄棺材就已经算唔错啦。再衰啲嘅就攞张席卷住，随便埋咗就算噶啦。棺木中嘅极品系阴沉木嘅树心，一棵阴沉木从生长到成材，再到埋入地下成形，至少需要几千年嘅时间。呢种极品啊，可遇就不可求，只有皇室先用得起。尸体装喺阴沉木嘅树心里边，埋入地下，肉身永远都唔会腐烂，比水晶做嘅防腐棺材仲值钱，比依家冰箱嘅保鲜功能仲好用。其次就系断红木，千年柏木，树心越厚就越有价值。第一系防止尸体腐烂，第二系唔生虫。能够有效咁防止追虫蚂蚁嘅吞食，唔似得普通嘅木料，唔使几耐啫，就俾虫蚁蛀烂晒。边个墓主都唔希望自己死后嘅尸体会俾啲虫仔食晒，呢种情形啊，谂下都核突。所以贵族啲棺椁木料都有严格嘅要求。我哋面前嘅呢具棺椁嘅木料，虽然唔及得上皇室宗亲，但系都算得上极奢侈啦。我用工兵铲插入棺材板条罅度，用力叫，冇谂到钉得咁实， 连加咗两次力都冇撬开。肥仔攞出架撑上嚟帮手，两人合力，棺椁发出极极极极嘅响声，终于就撬开咗一条大罅。我哋又换咗下位，一个接一个咁将棺材钉全部撬晒起身。呢、这个墓里头好干燥，墓场防水性好好，头上嘅琉璃瓦又唔渗水，再加上呢野人沟嘅雨水大部分都俾落叶尘吸收晒，所以棺材中嘅灰尘唔少啊。呢一阵动静搞到灰尘飞舞，虽然啊戴住口罩啫，我哋仲系逐到猛咁咳。翻去啊，讲咩都要准备翻几副防毒面具啊！如果唔系啊，迟早啊实会咳出病嚟。肥仔想去推开棺材盖，我突然想吓下佢，搞啲恶作剧，于是啊拉住佢只手讲：肥仔啊，你估下棺材里边有咩？肥仔讲：啊，顶你个肺啊！我鬼知咩？我净系知道里边啲嘢呢可以换人民币，可以换全国粮票。我故意压低声音讲：我以前啊，听我阿爷讲过，《太平广记》里头有个故事，里边讲啊，有两个盗墓嘅，一肥一瘦，佢哋喺古墓里头啊，挖出一只大棺材，无论佢哋使出刀斩或者系斧劈嘅各种办法，嗰只棺材始终都整唔开。其中一个肥贼啊，识念大悲咒，佢就对住棺材里面念咗一段，结果嗰只棺材盖自动就擘开咗一条罅，从里面伸出嚟一只毛神神嘅手臂。肥仔就唔惊啊，但係就将佢旁边嘅英子吓亲啦，一下就匿喺肥仔后边讲：哎呀，虎哥，你咪乱咁噏啦，都唔睇下呢度系咩地方，想吓死人咩？肥仔除咗畏高之外，就真系咩都唔惊噶噃。当年喺学校同啲细路打交，佢系最狼死嘅。呢个时候，肥仔面无惧色，一啲都冇俾我吓亲，一副大义凛然嘅表情就讲：英子妹妹呀、啊，你咪睬佢啦。呢、这个衰仔就系想吓吓我之嘛，一都唔睇下我肥爷系边个，唉、哎，顶你个肺啊！我惊过咩啊？我诶，讲啦讲啦，你啊接住讲啦嗱，我就接住讲啦。嗰只生满绿毛嘅手，手指甲有三寸几长，一下就捉住念大悲咒嘅嗰个肥贼，将佢拉咗入棺材里头。棺材板随即就合翻起身，只听见从里边传嚟一声声嘅惨叫。吓到另外嗰个盗墓贼转头就走，肥仔擘开把嘴，咳咳咳咁干笑咗几声，笑得有啲勉强，估计佢心里边都惊惊地嘅，但系死要扮好汉，走过嚟同我一齐推棺材板，结果我哋用力太猛，一下就将棺材板成个推喺地下，棺椁里边嘅嘢就一览无遗啦。一具身材高大嘅男尸瞓喺里边，佢尸体嘅水分已经蒸发晒，只系剩低酱紫色嘅一副皮包骨。隔咗将近千年，呢、这个已经算系保存得比较好嘅。只见呢具男尸五官虽然凹陷，眼同鼻都变成咗黑色嘅凹洞，但系面目依然依稀可辨。约莫就四五十岁，头戴朝天冠，身穿红色双蓝边嘅金丝寿袍，脚穿踏云靴，双手放喺胸前。英子从肥仔身后伸个头向里边睇咗一眼，惊叫一声： 哎呀，咁鬼得人惊嘅！ 即刻就将视线移开，唔敢再睇。俾佢咁一嗌，我头皮都有啲发麻，但系棺椁都打开咗啦， 唔通掉头跑返出去咩？只好硬住头皮上啦。我双手合十，对观众嘅古诗拜咗三拜讲。我哋生活艰难，逼不得已借几件行货嚟换返几个钱。你大人有大量，有怪莫怪。反正你早就该上天嘅上天，该入地嘅入地，该去边就去边。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都系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留返啲财宝都冇咩用㗎。我哋道亦有道，攞走之后必定将大部分用嚟修桥补路，造福人民生活，学习雷锋好榜样，爱憎分明唔忘本，立场坚定干革命。我本来呢仲有半段词仲未嚟得切讲嘅。肥仔早就忍唔住啦，一边伸手入棺材度乱咁摸，一边就讲：哎呀，顶你个肺，你一胡八一，依家叫你作报告会咩？我即刻提醒佢讲：你阿爷落手轻啲，咪整坏尸身啊！肥仔边度肯听啊？自从入咗墓室之后，就冇发现咩值钱嘅嘢，除咗几个烂嘅瓶瓶罐罐之外，就系陪葬嗰啲人畜嘅骸骨，费咗咁大功夫，就睇墓主嘅棺材中有咩好嘢啦。我见劝佢都冇用，干脆悭翻啲口水，同佢一齐抄下棺材里边嘅物品。古尸身边放嘅仍然系啲瓷器，我当时对古玩了解系并唔多，尤其系瓷器，即系见过几件北宋嘅青花瓷。对于瓷器嘅价值、工艺、历史系一概都唔识，我净系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心就想揾翻几块古玉出嚟，顺手就将啲瓷器掉埋一边。终于就老天爷可怜，总算喺古尸嘅手里头揾到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两只似蝴蝶又唔系蝴蝶嘅飞蛾形状。我哋将呢对玉璧睇咗半日，都讲唔出呢件系咩嘢嚟嘅。我只系知道有可能系翡翠，系北宋以前嘅嘢，应该呢系件好嘢嚟嘅。若果唔系墓主人，点会临死仲将佢握喺手里头呢？点计都应该值返佢几万啩。呢个数目真系唔少㗎。当时全国都冇几个万元户。具体值几多钱呢？返去真係要搵大金牙呢个行家鉴定下先知道，联络个咩港澳台包嘅将佢卖出去。肥仔觉得唔係几满意，想去擘开古尸个嘴睇下有冇金牙。我讲：喂喂喂，差唔多就算啦，做嘢咪做得太绝，同人哋留返啲啦。我哋又将棺材中嘅瓷器揀咗几件好睇嘅出嚟，将嗰啲冇颜色图案嘅都放返原位。攞完嘢之后，又将棺材盖抬起身重新冚返好。今次呢就虽然冇预先諗嘅咁满载而归，但係总算就冇空手而回。我对佢哋讲：差唔多啦，我哋快啲返出去将墓场补返好，就打道回府啦。讲完转身就想出去，突然发觉墙角度之蜡烛唔知咩时候已经无声无息咁熄咗啦。